一个故事叫做父亲死后。我今年读大四，老豆喺我啱啱上大三嗰时因病过世。虽然讲系因病过世，但系佢嘅死亡原因，连佢个主治医师都讲唔出原因嚟。老豆嘅职业系比较特别嘅，系非常少见嘅殡葬行业。虽然因为呢层原因，我屋企嘅人必须经常同尸体当墓地接触，但系我哋从来都冇遇过嗰啲所谓嘅灵异事件，所以我哋一家都系唔惊鬼嘅。对嗰啲神神鬼鬼，我哋都唔觉得惊嘅，都冇啲特别嘅禁忌。但系就喺老豆死咗冇几耐，阿妈就讲俾我知。有一日嘅夜晚，阿妈喺张床上边半睡半醒嗰时，佢清楚咁听到房间里边空调开机嘅声音，好明显咁听到滴嘅一声。阿妈听到之后就擘大咗双眼望咗过去，视力仲几好嘅阿妈清楚见到空调显示嘅温度正喺度不停咁跳动。就好似有个人喺度调节紧空调嘅温度咁。当时嘅阿妈以为空调嘅遥控就喺个枕头下边，自己唔小心压到个缘故。但系佢突然之间发现，遥控系摆喺你嘅自己做一段距离嘅书桌上边。佢当时不以为然咁起身就关咗个空调。后尾佢讲俾我知，礼拜以前每次睡觉之前，第一件事就会将个空调打开㗎。